要更努力，刘友斌说，大气污染治理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蓝天保卫战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持之以恒，抓好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好，我们的节目稍后马上就要为您来开启了，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要为您开启有关读书会的内容。今天是世界读书日。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23号星期一，农历3月初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地面高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之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扩散条件非常有利，能见度较好，雨后空气清新，气温有所回升，气象条件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中午前后还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但是需要注意早晚天气比较凉，外出请注意添加衣服。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1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9度。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本时段环线车流上升明显，东西部环线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北部地区环线的东段东西双向车行缓慢，尤其西二环南向北全线车行缓慢，影响到蔡胡营南路及京开高速一线进京方向车多排队，队尾已经排过了马家楼桥。 读书会如何助推阅读？今天是第23个世界读书日，您爱读书吗？有时间读书吗？您的读书方式又是怎样的？现在我们身边有不少读书会，或公益或付费。今天在世界读书日里，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说说读书会如何助推阅读。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195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那么您知道今天还是哪位作家的辞世纪念日吗？请注意，这是一个多选题。A. 塞万提斯 B. 莎士比亚 C. 汤显祖。 今天呢是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那么世界读书日这个日期会命名，也是跟应该说有作家的辞世纪念日相关，是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还是汤显祖呢？告诉大家是道多选题啊，应该说是有两位作家。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文化方面的最新消息。北京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昨晚在北京举行，主竞赛单元天坛奖10个奖项悉数揭晓，最终格鲁吉亚爱沙尼亚的合拍片《惊慌妈妈》成为最大赢家，斩获了最佳影片及最佳女主角。乔科尔凭借牧师 Julia 获得最佳男主角，而中国影片《红海行动》获得了最佳视觉效果。 北京国际电影节虽然闭幕了，但是科技单元的展映还在中国科技馆举办，展映将持续到5月6号。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聚焦特效电影对科学传播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为广大公众奉献丰富而精彩的特效电影资源。活动期间有来自10个国家的30部中外优秀的特效影片参展。值得一提的是，有9部特效电影在中国科技馆全新升级打造的球幕影院中放映。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北京图书大厦从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到各种图书精选，有很多的活动。那么在各楼层呢，显著位置呢，这里举办了独享精选榜423世界读书日优秀读物展，精心挑选了1000多种时政、社科、人文、文艺、教育、少儿、科技等类别的图书和音像制品进行集中展示。读者购买独享精选版的图书可以享受8折优惠，还能参加你读书我买单首期微商城摇一摇抢现金红包的活动。经过整体装修改造的朝阳区图书馆小庄馆昨天重新开放，读者不仅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实践朝阳图书馆的办证、预约、交纳押金以及滞纳金等基本服务，甚至还可以在微信上自助预约指定图书。图书馆将会在48小时内将这本图书配送到指定书籍的自取点。那么今天呢，世界读书日有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而游花海品书香阅读文化节今天也会在顺义区的国际鲜花港举办。来，我们再关注文物收藏方面的消息。国家文物局正式发布了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2008年以来，国家文物局共公布了伊拉克、秘鲁等国向我国通报的38批次6900多件被盗文物的信息，而这次发布的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包含了此前分批通报的外国被盗文物信息。国家文物局表示，接下来将根据他国通报的情况来进行实时的更新。西藏拉萨警方披露119扎基寺特大文物被盗案告破，包括国家三级文物在内的8尊佛像被成功追回并送归扎基寺。扎基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寺色拉寺的分寺，素有西藏唯一的财神庙之称。今年的1月19号，扎基寺僧人发现摆放在3楼佛堂内的8尊佛像不见了踪影。昨天中国邮政发行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三》特种邮票1套4枚，小型章1枚。邮票图案内容分别为妙玉奉茶、惜春作画、平儿理妆、夜探潇湘，而小型章的图案内容是雅洁海棠社。全套邮票面值11.1元。中国集邮总公司也推出了同主题首日封等系列邮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今年的4月25号是第32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主题是预防接种守护生命。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发布数据，目前我国适龄儿童预防接种率已经达到了 90%。 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第二类疫苗接种率相对比较低，问题大多出在对疫苗的认知误区上，比如儿童中常见的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肺炎链球菌相关疾病都有了疫苗，但是接种率低，儿童的感染率仍然是居高不下。你有过因为工作压力出现负面情绪的经历吗？澳大利亚一项最新调查显示，1/3的白领上班族有抑郁、焦虑等心情问题。统计显示，调查对象中 36% 的人患抑郁， 33% 有焦虑情绪， 31% 感到压力很大。调查还显示， 73% 的调查对象没有意识到自己出现了临床范围评分的精神失常。这是统计数据首次显示抑郁人群数量超过了焦虑的人群。如今人们的生活、工作和互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损害了人们的心理健康。然而对心理问题实施有组织的干预还没有能够及时跟上。早晨醒来之后，是不是有时候发觉自己会依然昏昏沉沉呢？那你多半是没有睡好。英国设计在线睡眠计算器帮助人们依据自己的作息习惯来制定就寝的时间。国际睡眠医学会将睡眠周期分为5个阶段：入睡期、浅睡期、熟睡期、深睡期、快速眼动睡眠期。 这眼是眼睛的眼，快速眼动睡眠期。人的一个完整睡眠周期大约是90至110分钟。如果在两个睡眠周期中间或是快速眼动期醒来的话，人就会觉得昏昏沉沉。当然也不是睡得越多越好，计算器就会依据人们平时需要14分钟入睡，自动计算出相应的就寝时间或叫醒时间。比如你打算早上7点起床的话，那么为了获得高效的睡眠，计算器会建议你最好选择在晚上9点46分、11点16分、半夜12点46分或凌晨2点16分就寝。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8年高校征兵工作已经启动，有志愿者可以通过全国征兵网或首都征兵网进行查询报名。去年北京市入伍大学生的比例首次突破了80%。北京市计划在各高等院校放假前完成大学生预定兵的工作。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年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应在6月30号前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当年年满17周岁、未满18周岁的男性高中、含中专、职高和技校毕业生，本人自愿的也可以参加兵役登记。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主办的北京园林绿化科学普及及森林文化系列活动昨天拉开了帷幕。活动分为森林音乐会、科普展览展示、森林互动体验三大板块，为市民营造了集音乐、知识和体验为一体的欢乐氛围。本届森林音乐会在4月22号到5月6号的每个周末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大舞台奏响。为了迎接4月24号的第三个中国航天日，中国科技馆联合北京天文馆、天津科技馆等17家各地的科技馆启动了共筑航天新时代的联合行动。这是全国科技馆联合行动2018年四期活动中的全年第一场。活动期间，中国科技馆会在展厅内开展一系列围绕航空主题的教育活动，比如探索宇宙之太阳系进行曲、 DIY 小火箭、太空行走等等。整体活动分为展品竞技、 DIY 动手做、互动辅导、科学表演四大类10多个项目，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向公众普及航天科学知识，点燃科学热情。2018年北京国际汽车博览会4月25号到5月4号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国展举行。车展期间，北京公交集团将开通一条停车场接驳专线和一条返程疏散专线。途经京顺路的850路、915路、916路、933路、942路、955路、980路等7条公交线路将根据客流变化增发车次。新国展周边的常规公交线路也将在客流高峰日运力增加 10%， 方便大家车展出行。另外还会开通空港停车场到新国展停车场接驳专线，接驳车为免费乘车路线。开通新国展到地铁天通苑北站的返程疏散专线，单程票价10元， IC 卡及各类票证乘车无效。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古希腊喜剧《鸟》将于4月26号到5月2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首演。这部由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原作、罗景林和罗彤执导的作品将在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表演中得到全新呈现。《鸟》是阿里斯托芬的代表作之一，首演于公元前414年，是人类最早具有神话色彩和诗意的浪漫喜剧，将古希腊神话与和鸟有关的传说进行了巧妙的编织，批判社会中存在的负面现象，又寄托了对建立理想世界的愿望。 读书会融合助推阅读，今天是第23个世界读书日，您爱读书吗？有时间读书吗？您的读书方式又是怎样的？现在我们身边有不少读书会，或公益或付费。今天在世界读书日里，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说说读书会如何助推阅读。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195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那么您知道今天还是哪位作家的辞世纪念日吗？请注意，这是一个多选题。A. 塞万提斯 ，B. 莎士比亚 ，C. 汤显祖。 好，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在这里呢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上个周六了，应该是上个周六4月21号我们组织了这个文艺复兴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带大家一起来参观这个展览。上周六那天真的是下了好大的雨啊，但是呢大雨也没能挡住热心听众参加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组织参观活动的热情。我们在这里呢也借这个我们的铁杆粉丝彤彤的微信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彤彤说今早的大雨也没能挡住大家参加城市文化范儿组织的观展活动的热情，15名男女老少如约而至，我们邀约了15位听众朋友哈。那么我还有这个博物馆的专家田达志先生，还有我们的编辑张维，一起带着大家有序的参观。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云集了意大利国内的17家博物馆的艺术珍品，有102件，包括这个油画呀、像章啊、建筑模型啊、雕塑啊、服装啊、兵器啊，以及日常用品等等。那么田达志先生呢是耐心有趣的讲解，真的是始终吸引着大家的目光。而且田先生能够把这些古代的这些展品呢跟我们现代的生活相联系，而且呢还能够跟大家所熟知的这些人和事联系在一起，就非常有趣了。田达志先生挑选了重点作品，讲解他们创作的历史背景、相关的人物、师承关系、画中的典故，还有油画的起源和发展，西方的焦点透视和东方的焦点透视啊，还有哥特式的风格啊、文艺复兴三杰、美第奇家族等等等等。大半个艺术史啊，真的是受益良多，耳眼都不够用了呢，以后还要加紧学习，坚持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彤彤说，最后感谢城市文化范儿，也感谢这个田达志先生精彩纷呈的讲解。我们真的也特别感谢在周六那天来及时参与我们活动的朋友们，因为那天早上雨真的很大，我们还是有一些担心的。所有最后报名的朋友全部都如约而来了。那么今后呢我们也会组织更多的活动，我们也会邀请不同的朋友来参加，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在我们的节目和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布我们举行活动的信息，大家积极报名哦，先到先得啊。我们这次真的是有好多朋友后来报名就没有报上了，我们是从这个报名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挑选的参加活动的朋友们。好了，一次愉快的活动，我们期待下一次美好的相聚。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4月23号，也是第23个世界读书日。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从图书馆到书店，从商场到广场，阅读活动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真是有书香满城的感觉。从小我们就学过很多的俗语，比如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等等等。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在电子产品四处充斥日常点滴的现实中，出现了很多的读书会，他们或者以书会友交流思想，或者帮助大家精选图书择优推送。各种读书会究竟如何来推动阅读呢？在今天世界读书日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是邀请了两位读书会的创始人和主办者，来跟大家一起说说读书会如何助推阅读。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津津乐道读书会的创始合伙人何一凡。您好，一凡。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一起阅读俱乐部的创始人石辉。您好。 大家好。 好，我们先通过一段简单的介绍，让我们的朋友们对你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石辉，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首届金牌阅读推广人，一起阅读俱乐部创始人，曾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写作，出版有长篇小说《朝雾》等，后从事青少年儿童阅读研究与阅读教育工作，曾主编《每周阅读计划》《新课标》《高中语文读本》等。 2011年后创办一起阅读俱乐部，从事公益阅读推广与阅读教育。2017年到2018年，连续两年担任世界读书日北京全程上读阅读马拉松活动总策划。何一凡，资深商业观察者、实战家，兼《中国企业家》杂志执行总编辑，现任津津乐道读书会创始合伙人、北京双智伟业集团总裁，曾获团中央青年岗位能手。一年来对话马云、柳传志、张瑞敏、李彦宏、宗庆后等全球120多位商业领袖、400多位创业者，著有财经类畅销书《中国反围堵》《打通》等财经类特写80余万字，评论18万字，出版诗集《一滴雨水中的家园》等多部。 好，那么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同时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连线各类不同读书会的成员，一起来谈谈读书会对于他们阅读的帮助以及自己的阅读故事。那么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来跟两位嘉宾交流，说一说自己的阅读心得，哎，把您的心得发送给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好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两位读书会的创始人，一起阅读和津津乐道，这个津是今天的津哈，要不然一打就是那成语了。那么两位呢都是创始人，今天4月23号世界读书日，二位各自的读书会今天肯定也都有活动。比如说石辉，我就知道您那个是那个马拉松哈，因为我之前跟您那个打电话交流的时候还得卡着你有空的点儿，好难得啊。来说一下您的活动。 世界读书日是这个整个北京都在做这个阅读马拉松活动，今年大概有234家空间都在做。那我们一起阅读俱乐部是其中的一家，现在我们做的是48小时的阅读马拉松。 怎么个48小时马拉松阅读呢？ 从那个21号上午开始，20到24号今天上午结束。那么整个活动期间持续48个小时，在这48个小时过程中，我们做了有一场亲子阅读的活动，一场成人阅读的那作者见面会，一个是亲子阅读是一个出版人机构的总编辑和给孩子讲故事，然后是一个那个作家和老春和大家见面聊他的小说和他的绘画。我们还有一场那个给亲子的阅读课，3场阅读活动，然后是我们阅读马拉松在这儿，就是让大家带一本书在我们的空间坐在那儿，我们让你持续一段时间把书读完，发给你一张证书。就这个活动， 现场看完。 对对对对， 现场看完一本书也不太容易呢。 对，就是因为不容易，所以我们倡导这种给这么一种阅读的行为来纪念世界读书日。 为什么48小时马拉松呢？是指这个活动一场接一场吗？ 不 是， 我们这个就是48小时空间开放，你任何时候来我们的接待。在任何时间段里面，你到这个空间读完你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我们说希望你读完一本书，但是你说你读不完一本书，你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间段，比如说3小时、6小时，那些你只要达到这个小时，你给达到自己的任务量，你就我们给你证书。这个不是给大家强迫的任务，而是给他一个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理由，什么事也不想，就在这儿读书。 很有意思。来，一凡说一说津津乐道的活动。 我们也参加了北京阅读季的活动。这个然后呢，我们给那个阅读马拉松好像也赞助了一些这个阅读卡，一些图书卡。 对， 那么这是一方面的合作。还有呢，我们现在和一些这个出行的平台啊，现在这个共享出行不是很热嘛？比如我们和这个神州专车一起打造了移动听书馆，就在最近这几天之内呢，一个月之内，那么这个只要是打神州专车的话，那他就能够这个免费听我们30本书，就在车上就可以听。那么同时呢，这个我们 这要是下车没听完可咋整啊？ 那没有下车没听完可以继续听，可以在他的这个手机上听 啊， 并不是在这个车上这个通过车 来，并不是只能在车上听。 对对对，但是必须要通过他的那个 APP 啊。 对，另外呢，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全国呢，每天是有这个8场活动，就在全国各地，因为在我们这个10个这个城市的读书会当中，我们有这个10个分公司，那么都是做这个读书会的。所以是在高频的办各种活动，那么和当地的这个意见领袖一起，那么有这个文化的，有这个历史的，有财经类的，各种都有。对， 所以读书日的这个活动各家真的是精彩纷呈哈。那么刚才呢，我们前面一个简短的片花对二位进行了一个介绍，那我们也知道石辉您是一位作家，文学批评家，然后呢何一凡是资深的商业观察者，您二位本身都是爱书之人哈，所以我想在这儿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做读书会呢？石辉。 啊，那个我们当时做读书会其实很简单，你刚才说什么家什么家，其实不敢当啊，就是曾经从事过创作和批评。那么后来我是做后来做出版工作，就大量的这个经营公司的业务啊，就是这就好像感觉自己梳理了阅读。那么最开始创作读书那个创办读书会，是因为一帮朋友觉得我们自己应该重新亲近阅读，所以我们就在每个星期六下午就是一帮朋友聚会开始做读书会。那这个读书会从一开始我们就想公众开放，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那这样的话就一不小心就做了八年了。这八年以来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们都有一个场所在那聚会，那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星期六下午有一个地方它是敞开胸怀欢迎来的。 那现在是在哪里呢？ 现在是在我们在北四环的华庭家园那儿有一个空间。然后另外在我们在百万庄图书大厦，它是邀请我们入住，我们随时可以在那儿做活动。 那么一凡来跟我们说说，因为我知道这个津津乐道您还有一个名字叫盒饭是吧？ 对，盒饭财经是这个津津乐道读书会下面的一个新媒体平台，但是我们这个总公司就叫这个津津乐道读书会。对， 您是怎么加入的呢？ 刚刚那个石老师说这个，他们做了八年哈，就非常值得钦佩，把阅读一个事儿做这么长时间。我从两个方面说，一个是从这个个人的这种这个喜好的这个层面，因为我小时候啊，家里书就很多，我印象当中呢，差不多就得有这个五万册左右吧。那我 哇，那你们家是确实是藏书很厉害。 对，这个我父亲就喜欢这个买书藏书，然后我记得他总是这个，而且为了怕我母亲批评他，他总是把这个自己这个买的书啊，把这个新书总是放在这个旧书后面，所以这个我母亲就总是很奇怪，说这个哎，好像看着这个也没有见到这个多了新书，总是觉得这个家里一天比一天满，都被我父亲藏起来了。然后我记得这个我们家搬过这个小时候我搬过八次家，搬这么多次家呢，这个从来这个没有一次是住在这个二楼的，或者说是这个在一楼以上的，因为那个楼板它因为书是很重的，这个原来那个房子结构它难以承受这么大的一个重量， 所以你们家都不住高层是吧？ 对，不住高层，都住一层。 哦， 对，所以我对这个书的感情是从小就建立起来，从小在书里面长大。那么后来呢，在媒体工作很多年之后呢，我们真正做一个事儿是从这个2016年，那么津津乐道读书会这个项目真正的启动是在2017年，那么从生意的这个角度本身来说呢，这个我们觉得第一呢，这个阅读这个事儿呢，它属于是一个传递价值的事儿，但很多生意还不一样。这个很多生意是只能传递价格，那么阅读呢，它同时能够这个传递价值。 是。 这个就等于能够这个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利利他，就站着把钱挣了，所以我们选择这个项目。而且阅读它是个标准化的产品。对。 所以说二位通过您刚才介绍，大家也能听出来哈，读书会其实就是有相近的阅读兴趣和目标的阅读人走在一起。那么现在读书会呢也不同的模式，比如说刚才石辉说到您的这个读书会呢，更多的是一种公益分享的模式是吧？那么这个津津乐道呢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是有针对性的，是一种有收费的模式的是吧？ 对对，这是我们的这个商业主模式，就知识付费类。 那这个公益分享这个模式，它是就是大家都是免费的在一起。 对，免费。 但是这两种模式呢，是应该说各有各的这个人群哈，各有各的这个喜好。那么究竟读书会会如何来助推阅读？大家怎么看待读书会这种形式？群体阅读，这个付费阅读，还有线上阅读，亦或是线下沟通，不知道朋友们更喜欢哪一种方式？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请二位来继续跟大家探讨。好了，城市文化范儿，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报志愿遇到的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专业分析、数据把控，充分发现考生优势，规避填报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为高一学生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3月3日周六9点，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专家落地公益讲座，报名57354567。 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

来，第一道题的答案呢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这个世界读书日呢还是两位作家的辞世纪念日，塞万提斯以及莎士比亚。那么第二道题呢也很有意思啊，说的是古人的这个读书法，欧阳修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读书法？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各位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年的4月23号，也就是今天，是第23个世界读书日。现在我们身边出现了很多读书会，各种读书会究竟如何推动阅读？在今天世界读书日里，我们邀请了两位读书会的创始人来和大家一起说说读书会如何助推阅读。为您邀请到的是津津乐道读书会的创始合伙人何一凡，以及一起阅读俱乐部的创始人石辉。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二位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哈。二位的这个读书会应该说模式是很不一样的。这样，石辉先来说说一起阅读俱乐部的这个读书的这个模式吧。 这很简单，没有那个说不上什么模式啊，就是反正定时定点的聚会。 嗯， 我们说读书会，我经常说读书会就是那个会，一个就是聚会，一个就是相会。 嗯， 相会和相遇啊，就是为了读书，那我们可以相聚；为了相聚，我们可以读书。就是以读书的名义来相会，或者以相会的名义来读书，它就是提供一个场所，提供一个其他娱乐活动的一个选择替代。 嗯， 就是咱们朋友在一块可以唱歌，可以吃饭，可以喝酒，那么我们何不换一种方式，我们来读书聊天啊，就是这信息交换，它是一个，就是这个都市生活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从一开始我们的定位就是在这么一个方式，也不是做深度的去学术探讨，就是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大家来互相交流读一本书。 首先是要读， 是吧？ 首先是要读，哎，对，有我们有指定文本，有领读，领读以后共读，共读以后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来进行交流。 嗯，你们这是一个公益分享的模式， 公益 。那像比如说像场地这种费用呢？ 对，这种像这种公益那个读书会，一定会有费用的，一定会有费用。很多人都很奇怪，就是你们靠什么生存啊？这是我们经常会 其实我也想问这个 面临的一个问题，需要回答。所以而且很多读友就是看不下去，都想主动来说，我们一定要交钱。 怕你们倒了哈， 一定要交钱，就真怕我们倒了。昨天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地儿哈，你办不下去，对我们是损失啊。要不我们交钱吧？ 嗯， 我们说这个交钱其实没那个钱就不足以维持这个它的运转。你要交每个人交几十块钱，还不如不要啊，是吧？你交了钱，他的期待又不一样了。那我们就是叫零门槛，准入是零门槛。但是呢，我们这过程中那个环节控制，这个该花的钱就我们就承担呗，因为你最开始不像何老师他们这样做定位的商业运营，因为做商业运营它是要求更高，它一个要专业性，再加上它有很多的那个很多的责任和承担。那我们来说刚开始就是玩着玩着就这么下来了，你要再做这么规范化的动作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更高要求更高。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不断的有朋友加入，然后有不断的朋友离开，但是在过程中总有一个读书会在这儿等待你。 你们已经走到第8个年头了哈，一起阅读，这个月是这个喜悦的月， 喜悦的月，快乐阅读， 快乐的阅读哈。好，来一凡跟我们说一说津津乐道吧，它就更有针对性了哈。像刚才石辉说的，你对你们的要求会更高了。 其实也没有，我们是这个线上和线下两部分吧。那么线上呢，这个提供每天一本书的这个深度拆解。 嗯。 那么讲书的人呢，是我的这个合伙人杨硕金老师，因为他表达能力这个非常强，之前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 嗯。 那么也 他自称小杨哈，我看很多人评论。 小乐老师。 小乐。小乐老师的背后还有一位盒饭，大家都在那探究到底是谁。 对，我们很好朋友。这个另外他之前是上市公司的 CEO， 对商业本身非常了解。但是每天这个书呢，其实不是他来这个拆解，他只是注了他自己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想法，那么 不然他一年看365本书也看不完呢。 是，那就是超出了人类的极限了。就我们背后有一个庞大的这个拆书的团队，一共有70多人，都是北大、清华、人大的这个教授。 嗯， 然后他们会把这个一本书呢，这个先给你做这个先读厚再读薄，比如说10万字书给你读到12万字， 然后再压缩到这个五六千字。那么小杨老师在这个向外这个播出的时候呢，那么他会再加入自己的一些这个感受和体会。所以这个一本书背后啊，他大概总有这个30多个小时的一个打磨的一个时间，这是线上。那么线下的话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高频的活动，我们这个高频的活动呢，我们叫做这个牛人站在牛作品上。就比如说我们请这个最懂一本书的人，或者说是这个最懂这个话题的人来讲解一本书。我们会请这个商界的，比如说柳传志先生来讲这个二战史。 嗯。 请这个暴风影音的这个创始人冯鑫来讲道德经。 嗯。 那么请这个周鸿祎，那么来讲他那本新书《颠覆者》。 嗯。 那么他肯定对这个本身他对这个在社会生活当中啊，他在自己的这个圈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交集。那么同时呢，他又对这本书本身他是了解和爱好的。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模式。 嗯。 啊，我们叫做这个概括起来是两句话。那么一个是叫约会世界上最好的思想， 嗯， 一定是最好的思想。那么还有一个呢，叫这个撬动跨界社交，所以它有很多这个社交的元素在里面，这是两个部分。 我再通俗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实际上你们这个读书会是每天都会推出对一本书的这个解读，所以一年365本书，那么是这意思吧？在线上的话， 对的，其实现在不止365本了，因为这个仅仅是我们自己开解的， 嗯。 那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也在平台化嘛， 啊， 这个也有这个基层医生读书会， 嗯， 然后、 那就分出不同的分支来了哈， 对，有不同的分支，还有给民警的读书会 啊， 甚至也都有， 就是针对专业的这种人群哈，专门的人群哈， 对，我们还有一个口号叫专治各种想不开。就是这各种想不开都能够通过这个阅读来解读。 怎么想不开了就？ 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有一个书友，那么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儿、 嗯。 就他在这个融资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然后这个有一次听了我们一期线下的读书会，就拿我们那个线下读书会的那个 PPT， 嗯， 然后他自己回去就改了一下，这个去融资这个， 嗯、 然后 成了是吗？ 就是融了这个他 A 轮嘛，融了这个2000多万。 嚯、嗯！ 所以这当中这个我们 这真的是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 对，这都是这个有名有姓的，然后这个实际发生的故事啊，不是我这个随口乱编的。那么这个对，当然他就好开心了，然后他自己也到处在这个讲这个事儿。那对我们来说，虽然他这中间也没分给我们 FA 的费用哈，但是我们仍然觉得很有成就感。 嗯， 就是这个真正的做到了传递价值，帮助了他。 嗯，刚才您还谈到了一个拆书哈、啊，这个拆是拆开的拆，实际上就是专家把一本书，可能他用更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帮你解读出来，是这意思吗？ 他是注入他的这个想法，实际上是这个不仅他拆书不等于是压缩， 嗯嗯， 这个所有的这个浓缩版的，我不建议那种这浓缩版的阅读的方式， 嗯， 就相当于把这个知识呢变成了一个浓缩的胶囊，那样并不好。 你不建议？ 对， 那你们是什么形式呢？ 我不建议把它做浓缩。对， 那你们不是浓缩吗？ 对，我 一天30分钟听一本书就是浓缩呀。 但是它实际上是这个我注六经，而它实际上是相当于是叫我注六经，而不是六经注我，就并不是这个我仅仅是做那种这个缩略句，而是要把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和看法就注入进去。 我对自己这本书的我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我也告诉你。 对， 这样子就是有利于你来更好的理解这个内容。 是，实际上我们特别反对，就是说认为书里面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嗯， 就在每个人这个读书的时候就失去了自我，这是我们这个不太赞同的一种这个读法。 嗯，你们这个读书会的特点就是这个专家来帮着拆书一起来读，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类别的这个读法哈。那么我也想问一下石辉，那像你们在日常阅读的这个读书会的当中是怎么来促进大家阅读呢？是读同一本书还是什么模式？ 对对，我们常说要我们一起阅读有三个口号，一个就是要首先是快乐阅读， 嗯， 然后是共同阅读啊，因为同读一本书嘛，最后还要分享阅读， 嗯， 就是这三个方向。那么从共同阅读来说，不是说我们都同读仅仅是同读一本书， 嗯， 我们的所有共同阅读最终是促进个人阅读。 嗯， 那么这个共同阅读或者读书会本身，它是要不断的给每个人打开他的新的视野。 嗯， 就是我们读书呢，采取这种方式，就是我们读友他自己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啊，特别有感触的一本书，他希望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又邀请这个读友来把这本书他看书的这个感受和他的整个书的内容背景给他介绍一下。 嗯， 然后我们会选出一个片段，在现场每个人读一段， 轮读，就是在我们一定要抽出个时间来现场要读， 嗯， 真的是读出声儿这么轮一转。那很多人几次连坐离开学校，从来没读过书了， 嗯， 读给自己听啊，没有，他就读了一个小时以后，那么这个过程一定会产生各种的问题或者话题， 嗯， 那么我们下半场呢就根据围绕这个文本进行这个交流，但交流可能是不仅仅局限于文本啊，那跟每个人交流的情况都带出自己的生活经历啊、生活感受啊，就是显得比较丰富。那么这个时候读书会本身它是超越了文本， 嗯，大家分享自己每个人的读书的心得， 不是不是，我们就是有一个阅读，我们一个文本的阅读嘛，围绕文本， 嗯，就围绕这一段是吧， 不局限于文本，对，围绕文本它里面有话题， 嗯， 或者主持人那领读人他会体验话题啊，读了以后感受啊，每个人感受，那感受会激发别人的感受，那就是围绕文本但不局限于文本， 现在读书会的这个方式很多哈，因为我们在上周五也发了节目的预告，这几天呢有不少朋友就陆续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感悟，比如听众洛洛堂就说，他说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就是每个月大家在微信群里头共同读一本书，然后月末一起讨论一下，还是能够促进我读书的，这也是现在常用的一种模式哈。我知道我们的编辑就参加了很多这个读书会，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模式，这种共读模式，我理解石辉你们这个可能更多是这样的模式， 你说的是一个线上的模式，线上模式它缺乏一种约束力，但是呢它更覆盖面更宽，更加那个就是影响会更大。 嗯， 我们呢一走的是这个，我们强调是面对面。 嗯， 我们而且是这个，强调就是不走名人路线，我们也会请一些就是出名的作家什么来，但是那会来了以后，大家会纯粹的成为一个听众， 嗯， 就我们不希望来参与者他成个听众，我们希望就是多项交流，每个人都是主人， 嗯， 在这个地方他又找到自我的感觉， 嗯， 所以我们就是让每个人都要参与。那么这种读书方式呢，就是有人领读这个书，他可能是他在他阅读经历里面从来没接触过的，比如说一个学教育的人，他非得去看一本什么社会学的书啊，或者说是你学文学的人，突然你去搞一个什么科技史啊，就是特别不相干的书，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别人的这个领域的很多东西，让他感觉到哎，这个跟我的专业实际上有相关的，有相关性啊，就是然后他会促进他个人阅读，他就下来，他有兴趣他就把这本书读完，他没有兴趣他相当于获得了一个信息啊，这是这个面对面的一个好处。面对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确实是人在一个面对面的时候气场是真是不一样的，他交流的深度和全方面的感觉不一样，嗯， 是。一凡怎么看这种共读模式？就刚才说的微信共读。 对，其实这非常有价值，因为它都是从这个不同的方式来创造一个阅读的场，对吧？那么其实阅读呢，那么它有这种这个其实有两种选择了，一种选择就是一个人关在家里，这个很孤独的看书，对吧？然后享受这种深度阅读，那么这种快感。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像刚刚这石老师说这种这个情况，不管是这个线上的也好，还是这个在线下面对面的也好， 嗯， 那么它都是这个在一个场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呢是场的产物。那么这个在阅读的场当中呢，它不仅仅是这个在阅读自己，也在阅读这个和自己一起读书的人。 嗯， 所以这种这个方式啊，是这个非常有利于这种这个碰撞的。因为我们有每次参加读书会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就每人来的时候，他都不是一个人来，这大多数啊不是一个人来。那么还有的妈妈会带着自己的这个孩子来听，一起来听。那听的是讲这个，因为是讲一些商业上的书，那么这个孩子他不一定这个爱听，但是他妈妈觉得。哎，这个也应该这个创造一种这个类似于在阅读当中建立这种这个亲子的氛围，也蛮好的。然后孩子还写了非常认真的读书笔记，所以这都是这个非常不错的。 你知道其实小朋友最怕就是参加一个活动家长让写一篇什么笔记， 是他主动写的，他主动写的。 网友看一下伊萨克，他有个问题，他说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方式呢就是每天有人分享一本自己读过的书做推荐，然后一个月就轮流推荐，相当于每个月就了解了30本书。其实这是一种推荐的方式哈，但是也有人说读书看书这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嘛，那有的人又觉得比如说一起讨论啊更有利于对书的理解，有新的感悟。所以我也很想知道二位更喜欢什么样的这个读书方式，怎么个读法呢？ 那个阅读肯定是还是以个人为主体啊，就是我们说的深度阅读好，深度阅读或者是建立自己的知识谱系，都是要靠自己的深度阅读。共读读书会形式它仅仅是一种促进的手段。说刚才说这个每天去听别人介绍一本书， 我们是不主张这样的，就是你去，你老是这个介绍你一本书，那个介绍你书，你每天去听介绍书，你自己的阅读在哪里？你自己的知识和那个思想哪里来？怎么去建立？ 啊， 所以我们强调这种，共同阅读，还有很重要的是分享阅读。分享阅读的前提是因为自己要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见解。那么从这个共同阅读中，它是我们说了，它是一个不断的这个开拓自己思想和边界。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个个人化的阅读， 嗯， 你才可以对别人有所贡献。 嗯，一凡怎么看？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呢，其实并不矛盾了。 嗯， 那么这个凡是这个他喜欢这个听书的人啊，实际上他这个在平常如果没有这个听书这个动作的话，那么他日常也不一定会在这个多看很多书。 哎，对对。 那么这是一个这个前提。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这个喜欢看书的人呢，不会因为这个听书而减少了看书。对，因为像我自己现在做读书会的话，那每天早上我有一个固定的习惯。今天当然咱们今天做节目了，我不做节目的时候呢，从这个5:30到这个7:30，是这个每天是我自己的这个阅读的时间。 嗯， 就每天早上都会这样。 你用什么方式阅读呢？ 就深度阅读，那就是、这个、 你是看书还是听书？ 我看书， 看 那个时间是我自己看书的时间。 哦， 对。但是呢，我在这个路上呢，可能就是我这个听书的一个这个时间， 嗯， 所以它是一个这个不同的一个方式。那么这种这个线下的读书会也好，或者是这个拆解书也好，就刚刚我们说到它营造的是这种，它实际上是一种深度思考的一种场。比如说我们在读书会当中会办一些这种辩论性的节目，就有点像奇葩说一样， 嗯， 我们叫激风缠辩。那么对同一本书呢，大家提出不同的观点。对吧？比如说，有的人认为这个管理者应该更严厉一点，像乔布斯那样。那么，有的人呢，觉得这个管理者应该更加这个温和一点。所以这个两部分人就书当中的一个观点，他会这个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辩论，然后辩论到这个一半的时候，然后突然观点做一个反转。那么，在每一次辩论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对书里面的一个观点来这种这个反复琢磨、反复咀嚼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这种思考是很有意义。 其实我就也发现了，你们二位都是既有线上也有线下。线下的更多，它不仅仅是就是说我读这本书的感悟，而是把你个人的这种生活的这个体会加在里头，大家互相交流。这个可能对于一起交流的人来说会更有价值一些。书只是提供了一个案例，一个这个一个话题哈。 嗯， 那么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共读的模式，其实现在还有不同的模式。二位呢也是资深的读书会创始人了，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其他的一些模式。我们来连线一位去年年底开始成立的一起家庭温情读书会的发起人小娜，她这个就叫一起，在一起的一起哈。小娜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 小 娜，嗯，小娜，那我们知道呢，一起家庭温情读书会，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一听就能知道是这个家庭的一种这个全家共读的方式哈。那你还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你们这个读书会的模式。 哎，好的，是这样，我们一起家庭温情读书会是2017年12月底成立的，到现在我们大概不足4个月的时间。读书会最开始的发起呢，是源自于我家的一个读书日常的一个场景。我发了一段视频到朋友圈之后呢，经过这个朋友圈的传播，我们就自发组建了第一个读书打卡群。后来我们这个读书打卡群呢，以及读书会的这种模式，就跟朝阳区三里屯街道的创想读书计划结合起来了，在朝阳区全区街道和社区进行了一个推广。一起家庭读书这个模式呢，是在家庭当中建立一种一起温情读书的这种细微生活场景，来构建这种优质原生家庭的关系。因为我本人是心理咨询师，对这个家庭场景的构建和体验非常重视，我们通过读书呢这件事情呢，也是一种优秀中华家风的一种传承。一起家庭读书这个模式呢，采用的是线上社群读书打卡和线下活动体验相结合的这种模式。可以说我们算是一种社群读书和线下读书相结合的一种方式。 嗯， 我们读书会最开始呢是不推荐任何的书目。因为我们强调的是一种场景和体验的一种构建，最开始呢，我们就设计了一种玩法，就是一种打卡规则吧，在30天里挑战21次家庭温情读书活动，在这个21次里呢，我们也强调有3次到5次必须是爸爸参与打卡的， 这个卡怎么个打法，什么意思呢？我还是不太明白。 我们是这样啊，我们是每一个读书群是20个家庭。以微信群这样的一个平台载体，我们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的这样的读书群，每个读书打卡群里是20个家庭，

这个，然后呢，这个还有几个这个庙里的几个师傅哈、啊，对，那真的是很跨界了。 嗯， 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在汶川地震的时候的这个非常这个冲在前线的摄影师。 嗯， 那么大家在一起这个谈什么呢？就讨论的就是这个人面对这个生死的时候，就自己的一种状态。 嗯， 因为这个生死是一大关，是一大事，对吧？我们中国其实缺乏这种生死教育。 嗯， 那么您说这个具体在这种这个情况下，这样的读书会，它已经这个超越了这种年龄的这种这个限制，或者说是性别的限制，它是跨越了，它其实是这种这个话题来引导。 嗯， 对。 所以像您的这种，就是尤其是这种按职业类型来划分的。像某些职业可能会男性多一些，是吧？ 对，有的会这个男性话题会多一点，比如说这个，像比较硬朗的一点的这个话题，就商业类的。 啊、 当然，这个还有很多、这个。 专制想不开这类的是男性多，女性多的。 啊，我们其实有一档这个节目叫《后院别起火》。 哦，这肯定男性多呀。 这后院别起火，这其实是这个 还是女性多？ 其实是请这个男性推荐给自己太太听。 哦。 对，但是有这个需求的是男性， 啊、 但是这个 听的应该是女性。 对，男性希望把这个让自己的太太听，当然也有这个女性希望，这个让自己这个先生听到的。 啊、 总体上是为了这个家庭和谐。那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比如说在《大藏经》当中的一些故事，那么还有一些这种这个，其他类型和心理学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拆解，这时候我们拆解的书就是像这个关键对话，像类似这样的书。 啊， 对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这叫后院别起火，对两个人应该一起共修的，应该一起听，一起打卡。 那石辉，您这边呢，就是在读书会的这个里头的这个性别的比例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个是确实跟何老师说的确实是一样的，就是他针对不同的群体，我们不同选题，因为我们读书每次提前一个星期，一般每个星期一我们要发布当周的这个主题阅读的书。啊，根据这个书来的人，可能他的人群就不一样。你刚才说的是，家长带孩子多的，这个亲子阅读一定是今天这个阅读的这个主流啊，因为孩子，因为全面阅读从孩子开始嘛。 亲子阅读应该是妈妈带着孩子。 对，对，妈妈带着孩子的这个是主流，嗯、当然也有家，也有爸爸了， 也有爸爸 故事爸爸的还有的啊、 嗯。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 讲故事的都是爸爸，或者男性角色。 没那有故事妈妈，故事爸爸都有， 是 但是现在鼓励。爸爸当故事爸爸。 现在好像我看做的比较好的还是男性多一点，就是讲故事的人。 对对， 这种 APP 里面哈。 对、啊、对对对 ，APP 里面对。 啊、 嗯。 这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对。 爸爸爱讲这种故事。 对对。 嗯。 那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像文艺的东西，可能女性就多了。我们连续两年做了一个，我们请了一个作家叫刘晓春，中央戏剧学院的，他是领读世界著名的女性作家的代表作。 啊。 持续了两年。 嗯。 结果。跟的人下来主要都是女性，其中有一个是从来不看小说的一个白领女孩，她以前看时尚杂志， 嗯， 有一次她在时尚杂志看见我们那个俱乐部的介绍，哎，那我来参加一次，她就遇见了这个作家带女性小说，她跟了小说以后，她把这个作家推荐的小说全部买了，全部读完跟着走，看了以后她觉得，哇塞，其实小说不是那么难，那个就是像以前根本不敢接触嘛，觉得看不懂，让老师带了以后，她看着特别有味儿。觉得哎呦，这个比那些杂志简直是，好看多了。然后就他说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看过那个时尚杂志，然后就跟着小说走。哎，这就是说，文艺的东西，女孩就女性就相对多一点。 不同的话题， 不同话题， 读者 的这个人群性 别会有一定的区别哈。 对对对、 嗯， 那其他的比如说历史的呀、哲学的呀，那这些东西相对男性也多。就我们那个不是特别明显的那个，就是这个群体一定是读书会， 但是好像在我印象里，总体来说。女性更愿意参加这些活动，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活动，好像女性热情更高一点，是吧？ 的有一部分女性的时间比男性要多，嗯， 也没有啦。女性其实也很忙的，家里那么多事情。 但是现在这个和孩子交流啊，它需要一个介质。 嗯， 你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这个小时候交流的这个父母和孩子交流的介质，可能就是阅读，可能是书， 对 吧？比如妈妈也好，爸爸也好，给你讲一本书。现在我太太这个跟我女儿交流的这个介质呢，就发生了变化。本来尝试也是说用书，后来没有办法，这个发现这个共同语言

要不说他是一位大家呢哈，能坚持这样的方式。好，那么这个最后一道题，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始于什么时候？来，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石辉，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首届金牌阅读推广人，一起阅读俱乐部创始人，曾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写作，出版有长篇小说《朝雾》等，后从事青少年儿童阅读研究与阅读教育工作，曾主编每周阅读计划、新课标、高中语文读本等。2011年后创办一起阅读俱乐部，从事公益阅读推广与阅读教育。2017年到2018年连续两年担任世界读书日北京全程上读阅读马拉松活动总策划。何一凡，资深商业观察者、实战家，兼中国企业家杂志执行总编辑，现任津津乐道读书会创始合伙人、北京双智伟业集团总裁，曾获团中央青年岗位能手，一年来对话马云、柳传志、张瑞敏、李彦宏、宗庆后等全球120多位商业领袖、400多位创业者，著有财经类畅销书《中国反围堵》、《打通》等财经类特写80余万字，评论18万字，出版诗集《一滴雨水中的家园》等多部。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没错，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请到了刚才您听到介绍的这两位，何一凡和石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一起说说读书会如何助推阅读。那么今天呢也是世界读书日，刚才二位也跟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读书会的这个方式方法以及模式啊，参与的人群啊等等。那么也有一个说法，就说这个读书会的模式呢可能是一种比较浅的阅读。我们有一位爱阅读的朋友，也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哈，他是人民日报总编室社会版主编李志勇，他也特别关注读书会。来我们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两年呢，各式各样的读书会和知识付费，方兴未艾说的都保守了。我身边好多朋友可以说一年花几千块钱来做这个购买知识付费，那么就听别的人读一些大部头的书，自己省得去看原点了。参加各种各样的读书会，每周一聚会，以读书为媒介认识新朋友。咱们通常所说的阅读指的是大众阅读，不是精英研究，不能以学术研究的标准要求大众阅读。大众阅读更重要的，它需要有个快感的激励。那么我想了解了解，我又不想做这个行业的专家，那么我听一听有什么不可以？早晨起来上马桶的时候，刷牙的时候，哎，听个10-20分钟，这样大致做个了解。只要是说的人靠谱，是这个行业的专家，而不是随便找个人听，那他就是开卷有益。这是我是要为知识付费要证明。作为这个读书会更是如此，人读书要想求知，我们常说书山有路勤为径，阅读像爬山一样啊，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加入读书会形成一个组织化，甚至形成仪式化，形成一种他律。自律是很难的，他律往往是有效的。说这个我是轻阅读好还是重阅读好，系统化阅读好还是这个暗香浮动月黄昏，疏影横斜水清浅，还是一种清浅式的阅读好，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搞研究，那么要从重进行系统化阅读，博雅性的阅读，增广见闻，那么这个订阅一些这个知识付费，从事一些浅阅读，现在目前数量特别重要，还别是盲目的求质量，那你得读得很深很透，先不讲这个。那么能让大众那么从麻将桌上站起来啊，放下手中的农药，那么走进书香啊，打开阅读器，我觉得这就是当务之急，激起大众的阅读兴趣。 李志勇他这个评论应该说从两面哈、啊、都看到了这个事物，还是比较客观的哈。而且呢，像我们的微信网友李伟他说我理解一下，读书会是不是也有一种社交的内涵在里面。其实通过二位刚才介绍，我想大家也能感受到，就是读书会它也很像一种社交平台，是吧？就大家在这里进行不单单是对这本书的交流，就刚才说的对书里某一个观点，其实你是加入了自己对生活感悟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对。

那个何老师说的非常好，因为广播和专精啊，这一直是一个阅读过程阅读中的一个话题啊。这个我们咱们那个服饰有一次在三十年在上海做一个演讲，就谈读书方法。 嗯， 他谈读书方法专门讲到，他一个人一定要有要广播。 嗯 啊，然后他说还要精深，又要广，既要广播又要精深， 你要有面， 对， 还要有点。 对，他是这么说的。 是 嗯、但是呢，他后来又说，他后来在日记里面说，他我啊，就是那个，就是我的广播有，我精深不够。那么就是说我当时很感慨，我说像胡适这样的人就觉得自己还精神 还 不够， 还不够， 他还要求所有人，他就要求所有人又要广播又要精深、 嗯、 这个话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我后来说，凡是要求你既要广播又要精深的人，你就别听他这一套，你自己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准自己的方向。 嗯、 就像他说，要么你做福利，要么你做这个职位，你既要当福利、嗯、要当职位是不可能的。 网友大陆他说我参加过几个读书会啊，都是一些微信群，但都不了了之了。阅读很难坚持，跟健身一样，这也是现在很多人的痛处哈、啊。二位有什么建议呢？ 读书会就是这种方式 啊， 就是因为读书很难坚持，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就阅读已经是就是它不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知识和信息接收来源， 嗯， 所以我们有读书会辅助啊。但是呢，读书是我们一个思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获取方式。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读书？我的今天的一个面对的问题， 嗯， 读书会实际上是用这个输出，读书会实际上是用输出啊来倒逼输入、嗯，就让输出的压强来倒逼你输入的压强。因为这个读书会这个当中，他会要求你这个每个人他不仅仅是带着耳朵来，他带着你自己的这个参与感来。 嗯， 这个在读书会的时候呢，可能是上面分享，我们一直倡导这个理念，上面分享那个人，不管他是谁来讲，不管多大的企业家，或者是这个多大的腕，他都不是最重要的，而他拆解那本书也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是谁呢？就是参加读书会的每一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如果你不把你自己投入进去的话， 嗯， 如果别人讲完一段书，你不能上来这个说一个感想，做一个分享，或者你分享的也很 low 的话，那么你自己的压力感是很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你有了一个输出的压力， 嗯， 那么你必须要加大你这个输入的压强才行， 嗯， 所以它是这么一种这种这个共逼的这种这个机制，这共修的这么一种机制。至于像这个刚刚这位朋友说的那种情况，那肯定是会发生的，对吧？凡是这个学习的事儿，这种这个锻炼健身呢是这个锻炼身体，那么读书呢是健脑， 嗯， 凡是这种事儿都是比较痛苦的，那么比较这个痛苦的事儿。那总会有坚持下去坚持不下去的，这没关系、嗯、这都是这个个人的选择。 嗯，可以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也行哈，不一定非得要完全坚持下去。 所以这个阅读本身它真的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训练的过程。 嗯，所以说有了读书会这样的这种形式之后，可能能够更促进大家来读更多的书。如果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坚持。 对， 大家在一起呢有一个 环境压力， 有一个环境压力，相互监督或者是相互交流之后，你就会有这种快乐在里面了。 对，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阅读习惯呢，大家不妨可以试着加入读书会。当你爱上阅读形成了习惯，可能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更充实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从阅读中找到乐趣，找到自己。今天也非常感谢何一凡和石辉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在世界阅读日分享了读书会这样的一种形式。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用一用这样的形式，用各种方式来让自己多读书。谢谢你们。 感 谢， 也希望你们二位的读书会能够越做越好。 谢谢。 嗯， 好，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第三道题的答案。 读书会如何助推阅读？今天是第23个世界读书日，您爱读书吗？您有时间读书吗？您的读书方式又是怎样的？今天在世界读书日里，我们和两位读书会创始人一起说了读书会如何助推阅读。中国古代收藏保存文献典籍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而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则始于清末民初。西方图书馆免费、开放、平等的服务理念传入了中国，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好了，朋友们，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明天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系列节目《多面的北京城》。